112集。常在河边站，哪有不湿鞋？傅云宪对自己湿鞋那天的到来是做了充分心理准备的，所以在他看来，全身而退一点也不难，弃车保帅。傅云宪跟胡世银通了电话，请他帮个忙。他办案向来干净，基本不留把柄，也就这桩全权由贺小蒲处理的案子可能会有些问题。傅云宪话说得很隐晦，但意思清楚，贺小蒲已经被刑拘了，搞不好会把他这个师傅给供出来，这个时候得有人敲山震虎给他提个醒。贺小蒲的老婆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，只要他的家人在外头出点事情，里头的贺小蒲一定就会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。这是个老实孩子，老实通常意味着保守、木讷与胆小。傅云宪当初在一众年轻律师里挑上了资质平平的贺小蒲，就是因为他本性多疑，事事留一后手，免得养肥了的鹰犬反噬其主。胡石银人走茶未凉，势力还在，他爽快地答应把人搞定。对于常年刀头舔血的胡四爷来说，实是小事一桩。没想到的是，贺小蒲的妻子也来找了他，说是看守所里的贺小蒲想见一见师父。傅云宪的第一反应是这小子不知事态轻重，还想求他这个师父来为自己辩护。上回那个榜上有名的腐败律师进去时，家里人也火急火燎地给他打电话，但他根本没搭理。因着贺小蒲是自己的徒弟，同时也是可能扯出自己案子的关键人员，傅云宪决定还是去见一见。还是东拼西凑问亲戚借的，交完学费他兜里只剩80块钱，是他一整年的生活费。多亏当时军汉所与他就读的政法大学合作办了一个刑事律师班，从全校的法学生里挑选一些成绩优异却家庭困难的，减免他们的学费，并且向他们提供去军汉这样的知名大所实习的机会。因为刑辩律师钱少活苦，还得天天与公权力死磕，所以越来越多的法学生不愿意干刑辩这行。这个刑事律师班正是为了鼓励优秀的法学生从事刑事辩护而设立的。这次的合作说是军汉牵头，实则是傅云宪一人主导，费用出自他的个人分红。庞景秋明着同意，暗里却尽扯后腿。他极恨傅云宪钱捞够了又想留名，成了政法大学的客座教授，还拿了律协的年度贡献大奖。傅云宪懒得跟这人废话，自己掏了年终分红把事儿搞成了。话未说尽，贺小蒲已经红了眼睛。他说二弟念的是计算机一本，已经在校园招聘会上被一家大公司看中了，最小的妹妹正在积极备战高考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外企当白领，可以每天穿得漂漂亮亮，出入大城市的高档写字楼。他们没有被逼着去学汽修或者美容，因为他这个哥哥混出名堂了，所以他的亲身例子说服了他们的父母。 师父，你送我的那套西服我一直好好的收藏着，你教我的本事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生活。 贺小蒲忽然流着眼泪笑了， 别人不知道，不相信，不理解，可我清楚，你真的是个好人。 傅云宪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贺小蒲，听着他絮絮叨叨的追忆往昔，直到听见好人二字，他突然一推桌子站了起来，盛怒而去。夕阳西下，天空像未干的油画被人胡乱抹了一把。傅云宪走出看守所，强烈的光线忽然自四面八方向他射来，这个时候的太阳光本不会那么刺目，他却被阳光晃得头疼，竟有些站不住了。傅云宪支着前额，倚靠着看守所的外墙，一只不畏寒冷的壁虎从他眼前慢悠悠地爬过，居然也没冻死。他以手指摩挲额头那条隐秘的伤疤，这条多年前的伤疤仿若新伤，尖锐的痛感刺入他的头皮，刺穿他的头骨，让他感到非常疲倦。此刻不远处的唐玉川坐在车里， 目光阴滞，一脸恨意。他已经知道贺小璞认罪的事情，检察院从没遇见过这么配合的犯罪嫌疑人，什么罪名都点头承认。检察院也从没有遇见过这么不配合的犯罪嫌疑人，让他交代傅云宪的罪行，说给他立功减刑，甚至承诺判缓或者不诉，他都说 我师父一点都不知情，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 再问下去，他就再不肯多说一个字。搂草打兔子，借打兔子再打老虎，这样的计划完全泡汤了。此刻他们四目相对，唐一川死死地盯着傅云宪的眼睛，他的手指紧抓方向盘，指节都因过于用力而咔嚓作响，只差一点点，他就想将油门一踩到底撞过去。少顷，唐一川收起所有恨意，把车开到傅云宪的身前，然后下了车。他带着笑容喊他一声：“ 傅律，这么巧啊！”